垂桃花雨，浦山青青有春意。我坐屋檐下，细听堂前燕青泣。谁家故事里没有离愁和别绪，将军此去，金戈铁马入梦里。时间匆匆去，今年薄纱换秋衣。听闻归期尽，定是浮云知我意。可我们前来又去，换人影十里。不闻归期，一骑风尘过故里。云归去，风归来，是梧桐林，寒夜未歇愁雨霁，繁花落惹秋。 你。